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436集，西南小赵铺。吃过了早饭，众人在盘算下一步该怎么做。展昭见白玉堂食欲不错，自己胃口也就开了，于是吃的貌似有点多。本身这猫平日白玉堂是锦衣玉食的养着的，而且它虽然是吃货，吃的却也极挑剔，所以展护卫总觉得好像是有点撑，于是揉着肚子在院子里来回踱步消食。小五跟在他后边也在踱步，粘人的跟只猫似的。展昭真有些嫌弃他，伸手捏住他耳朵。 你说你哪有一点百兽之王的霸气？ 小五拿毛茸茸的大脑袋一个劲儿蹭他，就差叫几声喵了。展昭无奈望天。正溜达呢，外头小福告背着个包袱跑进来了。 殷大人，回来了。 是啊，奴才不在这几天，殿下还好吗？听说出了好大的事情，皇子直接换了一茬啊。 唉，皇子换了，大概下人也换了，那几个皇子都不好相遇，你出入小心些，别跟他们呛着来。 嗯，殷大人，你人真好，我们这些做奴才的，这小命就跟草芥差不多，很久没有人对我们这么好了。 展昭见他将包袱放到桌上，就问他， 你妹妹的喜事办好了？ 办好了，我妹妹嫁的可有面子了。 福告点头，左右看了看，然后凑到展昭耳边。 对了，殷大人，奴才刚才上山的时候听到了些事情。 真行啊，一回来就能打听到事情。 什么事？ 我听到几个陌生的奴才在讨论太子爷。 讨论他什么？ 好像是说什么四皇子一早在这里受了什么气，六皇子回来给他出气什么的。 展昭摸着下巴，这时见邹毅带着几个侍卫走了进来。 邹大人，现在重新排过之后，四皇子和六皇子是谁？ 四皇子就是刚才上门闹事的轩辕破，而六皇子是他的亲弟弟轩辕洛。此二人都是原本的正宫皇后所生，四皇子本还是太子，但是皇后被皇上赐死之后，太子就被废除了，他俩被发配到南方做藩王。四皇子貌似有些骄纵，也有些暴躁，但是他弟弟六皇子却是难得的文武全才，而且听说武功相当的好，有西南小赵普之称。 嚯，真的假的？ 邹毅的话还没说完，一个侍卫就跑了进来。 大人，六皇子轩辕洛和四皇子轩辕昌带着一支人马上来了。 邹毅对展昭一挑眉，展昭则是很感兴趣地摸着下巴。 西南小赵普， 要是让赵普听到就好玩了。 哎，去！ 黑风城里，赵普一个喷嚏打出来，将欧阳少征和小四子刚刚合力在沙盘上堆起来的一座城堡给吹塌了一个角。 赔钱，堆了一上午了都。 赵普嘴角抽了抽，真想打欧阳一顿，不过鼻子怎么突然那么痒？正看一本拳谱的公孙自言自语， 不知道展兄和白兄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事。 而此时太子府的门外呼啦啦上来了几十人，为首两人，一个是早晨来过的轩辕昌，另一个年纪24、25，身材高大，相貌堂堂，一手提着一把长刀，昂首挺胸的，不过样子稍稍还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傲慢。展昭目测了一下，摇头， 和赵普一点都不像，赵普比他帅，而且第一眼看上去哪有那么缺心眼儿，这个一点都不流氓呗。 黑风城里，赵普打了第二个喷嚏。 小四子心疼地看着刚刚修好又塌了一半的城堡，欧阳捋胳膊挽袖子要跟赵普拼了，被几个影卫拽住，赵普捏着鼻子。 好痒啊。 你是不是伤风了？ 轩辕洛和轩辕昌在一起，的确能分出高下来。轩辕昌平凡得多，轩辕洛年少轻狂，意气风发，很有些派头。展昭心里想，如果轩辕杰是个正常父亲的话，应该会很宠爱这个儿子吧。眼前的轩辕洛突然让展昭想起了之前方霸的儿子方俊，这爷俩逃过一劫，不知道情况怎样了。说起来，展昭觉得轩辕杰这几个儿子里边，轩辕洛算是出类拔萃的一个了。当然了，轩辕破也不错，按照年纪来看，他应该比他们都大，不知道排第几位。另外，这些皇子都是在大皇子之前出生的，那么再重新排过之后，原先的大皇子轩辕郎岂不是成了九皇子？轩辕洛上下打量了一下展昭，随后就笑了。 听说新来的太子殿下长得不错，果真不赖嘛。如果当年白灵儿跟你很像，哎，也难怪父皇对他迷恋了。 那什么，果然人不可貌相啊。被叫做小赵普的唯一原因，估计就是因为这点流氓腔调啊。 啊，切！赵普又一个震天那么响的喷嚏，直接打得桌面一震，正屏住气小心翼翼给城堡盖尖顶的小四子一个趔趄，爬城堡上了。而且估计是赵普的喷嚏太响了，打得小四子直接呆掉了，趴在沙盘上眨眼。欧阳蹦起来，不过还没等火麒麟开骂，公孙走过来抓着赵普的手腕子给他把脉，这绝对是伤风了呀。展昭正给那个轩辕洛相面，这时房间的门打开，听到动静的白玉堂走了出来，邹毅和福告一起给他行礼。 殿下。 轩辕洛愣了愣，大概知道自己搞错了，抬头看白玉堂，一看就是一愣。白玉堂走下了台阶，走到展昭身边，展昭捂着嘴低声说了一句， 这个传说中的西南小赵普。 白玉堂嘴角抽了抽，慢条斯理说了一句话， 别埋汰赵普了。 这话对面众人也都听到了。轩辕洛眼神不善，冷笑看着白玉堂。 哦，原来你才是太子啊，长得也不怎么样嘛。 一旁轩辕洛亲兄弟瞧瞧他那意思，你说这话不亏心呢？轩辕洛没好气，伸手一指白玉堂， 我知道你是太子，不过我要换回这府邸，我们就在下边一层，咱们换一间屋住。 白玉堂没搭理他，到一旁的石桌边坐下喝茶，福告赶紧跑去给他倒茶。展昭觉得轩辕洛今天来的不是时候，白玉堂心情一般，刚刚好了些，别又被拱起火来，到时候那耗子撂蹶子不干了，直接一把火烧了浮屠城，拉大队人马回映雪宫给他爹贺寿，那也是个事儿。于是展昭一拱手，想做个和事佬。 二位皇子，太子只在此暂住一个月，一个月后就会回到中原，到时候二位搬过来也不迟。 只住一个月？ 什么意思？只做一个月太子？ 你们在这吵什么呢？ 这时外头轩辕郎带着一队侍卫走了进来。 怎么来了那么多人？ 好烦啊。 轩辕洛和轩辕昌看了看轩辕郎，见他带着人马，样子也不善。 哼，怎么九皇帝来给太子殿下出头啊？ 几位皇兄初来乍到，还是小心一些好，别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惹来杀身之祸，到时候莫怪我这做兄弟的没提醒过你们。 轩辕郎的确是听说轩辕洛找白玉堂麻烦来了，他知道白玉堂将府中的人都遣散了，身边就几个侍卫和一个阴十二，可别吃亏。轩辕郎倒也不是说突然对白玉堂有多少好感，不过白玉堂救了他一命，再加上其他兄弟都死了，虽然和白玉堂认识不久，但也总有一种共患难的感觉。 我要安置我母后灵位，这宅子我一定要住。 白玉堂喝着茶，觉得倒是也行，联想到桌下那一排血字，估计这两个皇子与当年的皇后感情深厚，如果是他，也不喜欢别人动他娘的东西，更不能忍受别人住在他娘的屋子里。看在这俩二百五还挺孝顺的份上，想要宅子就让给他们吧。白玉堂刚想说话，就听轩辕洛突然很感兴趣地问展昭： 你是谁呀？ 在下是太子的侍卫，殷十二。 啊，你是北海人啊？ 白玉堂微微皱眉，展昭笑着点了点头。 这个六皇子还蛮健谈的嘛，性格比赵普好多了呀。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